真是美好的一天，外头雨停了，天空隐约的太阳，衣服随便穿，冰箱里没有什么食物，剩下一罐豆浆。你的头发没梳，喜爱的小吃摊位还没有开，就大字躺在地板上，不出门运动，睡到自然醒。这就是我的一天。雷光下，我们接下来轻松听一些音乐吧。这首歌叫做 I am the changer。 Thank you. head, sitting waiting to be fed, 'cause everything has turned around. Two ears above the budding grass, let the hours pass. Always gonna catch the next one, gonna catch the next one. You know I'm the waiter, the hesitator. I'll get to it later, but I'm a liar, got a tongue on fire. Ought to cut it off, ought to cut it off. Jones 的作品。上周的事情没有想象中的简单，或者说执行的复杂度跟完成度都极高，不过现在都过去了，我很高兴现在是一个甜美缓慢的时刻，那些意义，那些珍贵的瞬间已经冻结在作家所说的冻雨或像银针似的往上飙升的那个夜晚，没有遗憾。从舞台往下望，我们坐在同一艘太空船里面，一起碰触过银河系最遥远的边界。因为昨天晚上我遇见你， 这首歌叫做 Sweet and Slow， 是 Fats Waller 的作品。上个礼拜的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而当那晚的结束之后，雨停了，你是不是有走出户外，跟我一样看到一轮明月升起？在前方的建筑物缝隙，在更远的地方的山头，那月亮明亮的不像真的，你感觉到它些微的引力，好像要将你吸上去，但你们之间毕竟还是隔着光速的距离。我知道自己注定是这阵子要留在地球上了，幸好我已经遇见了你。音乐来自 Yola Tango 的Green Arrow。 距离，与你的距离，与昨天的距离。声音放置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欢迎回到安玉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是声音纺织机串情录制。昨天晚上我遇见你。有人说，世界上最后一个和弦是被德布西用完的，你觉得是这样吗？ 把那个音效降低一点音量好吗？麻烦小提琴再多表现些。还有大提琴可以用 staccato 的方式在低声部演奏。吉他很好，钢琴手回家记得要睡眠充足，你要记下的谱实在太多了，真的辛苦了。大家都好棒，我相信在台上我们会比此刻练习的时候更好，我很有信心。鼓手，是的，麻烦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多一些。我喜欢你们的眼神，也喜欢你们的脸，还喜欢你们的微笑，当然还有你们的音乐。在某个世界里面，我们曾经相遇并交谈，也许发展一段情谊，

so old. There was a time before us old. In the time before us old. 过得特别快，就像这幅移动中的图画。在你能辨识之前，它已经被时间切割成另外一个样子。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在最后的时刻这一切记在脑海中，关于那些星光，那些眼泪，那些轰然的记忆与乐音，那些你没说出口而我来不及填进的话。声音纺织机颤情录制，昨天晚上我遇见你。 曲子是 Moving Pictures， 作曲家是 Richard Houghton。 再接下来听到一首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法国电子乐团，叫做 Air， 这是来自 Virgin Suicide 这个原声乐专辑当中的 Playground Love。声音纺织机颤情路，昨天晚上我遇见你，现时间是下午3:55。等一下呢，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我们的朋友已经坐在旁边了，他是钟世芳。刚看到世芳就说：“又一年了吗？”因为去年的流浪之歌音乐节，世芳也来节目，然后也收到很多朋友大家的回响，就是很希望世芳可以多来几次。所以今天他又带来了这次筹划的流浪之歌音乐节，我们等一下马上来听听释放带来哪些精彩的音乐乐团要跟大家见面。 迎来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有预告说今天我们的纺织机之友周世芳来到节目当中，每次世芳来大家都很开心很激动，因为世芳都会带来好精彩平常你也许无法在其他地方听到的音乐，跟这些音乐的世界，跟这些文化的交汇。今天世芳坐在我的旁边，因为流浪之歌音乐节就是在下个周末要举行了。 对，嗨，光霞， 世芳，嗨， 嗨，光霞，看到你就很开心， 真的。因为我们就是我没有想到，好像是一年过去，然后每年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刻，你总是好像为我们带来，我不知道，就像是外面世界的一片树叶一样，让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听到不同地方的这些音乐。今年我看了这些曲目跟乐团都觉得特别精彩。 谢谢。 今年的主题叫做声音不见，要解释一下说，这次的核心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不见就是一些听不到的声音或是被遮蔽的声音，那其实这些声音被遮蔽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因为距离，那个距离可能是地理的距离或是心理的距离，那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因素。那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有一点忘记就是被艺术作品被审查这件事情，但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他们的作品，他们写出了一首歌其实是要经过审查，然后审查之后其实不能放声唱歌这件事情。那所以也透过不见这个主题介绍这些被禁声的，在他们自己国家被禁声的乐人，那以及离我们非常遥远，那个遥远的原因有很多种，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是心理的，可能是地理的距离的声音。 所以这次邀请到我知道有因纽特族，然后有柬埔寨，然后还有越南，就是很多很精彩的这个也许我们平常真的很难接触到的国家的乐手们。我想先听一首，就是因纽特族的这位歌者叫阿西瓦，你可以介绍一下他的音乐，好可爱，很好听。 对，其实是很清新的声音，就是说就民谣风来说我们不会觉得他离我们很远，可是如果继续听下去大家会发现这个语言可能一个字都听不懂，那其实这个语言也是非常稀有的语言，就是说它有其实很容易就被消逝掉，那个消逝当然是因为强势的文化跟语言在它的前面，然后这个声音是来自加拿大，就是非常北几乎接壤格陵兰岛的一个省叫Nunavut 省，那这个省只有大概30,000人居民，然后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待会听到这个声音，它是来自其中的一个部落，那这个部落大概只有2,000人，一个小镇了。对，其实那语言上面，其实在1980年代以前，这个语言是没有被列入这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事实上可能80年代以前有好几个世代是失语的世代。那到了这一代，那透过了源泉的运动，取得了这个语言的权利之后，那这个语言才被再复兴，就是透过音乐，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文化传承下来，那其实反而新的世代他们才在用自己的语言做创作，那成为这个加拿大北部这边的独立音乐场景一个很特殊的景象。 我觉得只要想象语言跟创作之间关系是多么重要，就是如果我意思是说你的母语是什么，那就是你深入你的文化跟你的感受是最深的，你能够在里面就是自由的，就好像游泳一样，是一个高超的勇者。可是如果你必须要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比如说官方的语言的时候，就知道那个中间的界限是无法完整表达全部的自我的。所以每一种语言的能够用母语创作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我们就来听这个因纽特族这个歌者叫做阿西瓦，他的作品。 많이 울음인 사비를 통하 这是来自加拿大因纽特族的歌手阿西瓦的歌声，阿西瓦这次也即将在流浪之歌音乐节里面现身，他有音乐会，同时我发现这次你们还有一个叫做说故事的时间，就是这两三天的节目有论坛，也有音乐的现场，也有工作坊，然后也有乐手跟歌者他们的故事时间。 对，是。然后我们这次其实过去也有类似的设计，不过之前的说故事或是工作坊是会设计在音乐现场的前几天。那这次我们就把它穿插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但这个空间我们有设计音乐现场的空间以及工作坊或说故事的空间。那说故事的空间大家坐在地上，然后跟音乐围着音乐家这样子，就是非常亲密的。那音乐现场的话就是在同一个场地里面的另外一个空间，那就是可以在以不同的姿态看演唱会这样子。 我好期待哦，因为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住在这么北国的地方，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告诉我们，然后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场域里面如何创作音乐或他的生活。 对，而且因为在这个因纽特族有一个特殊的喉音的唱法，那虽然我们刚刚听到阿西瓦他的唱腔是 很甜美、很轻柔的，但是他也能够做这个传统的喉音的唱法。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说故事的单元可以示范。那可能大家有曾经看过，就是他是双人的，就是用喉音，嗯、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声的方式。 所以可以值得到现场去，就是在他的故事时间是9月29号，也就是下礼拜天的下午1:30。不过反正这个节目表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各个节目跟演唱会的安排的时间， 就从1点钟进去，然后到10点钟出来，可以做很多事情，每一天。 好啊，那我们下面再听到这个是来自台湾的排湾族的这位桑梅娟，要介绍一下他吗？ 那就是在阿西瓦的演出，就是现场演出的同场，我们会安排两个不同的乐人，其实两位都是原住民，那一位是来自极地的因纽特族的阿西瓦，然后在阿西瓦的演出之后，我们邀请桑美娟，这是往南就到了南岛语族。那事实上是他们之间在无论在文化或是就整个源泉运动史的经历上面都是可以对话的。那桑美娟是来自台湾的，她是排湾族，那她是来自屏东的三地门。那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她的整个古调的传唱这样子的经历，因为以她的年纪来说也是一个失语的世代。那但是因为她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机会跟老人家学习古调，然后也有这个天分，那所以他的整个古调的演唱是真的非常的动人，而且这样子的声腔我觉得能够保持下来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经过了国民教育，我们很容易被就是被一种美声的唱法给把所有原本的文化上面的一个声腔给消去，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特别珍贵跟值得珍惜的，所以我们这次邀了桑美娟跟阿西瓦做同场的演出。 桑美娟同时也是金曲奖的这个最佳的原住民语的歌手得主，所以也很值得认识她。我们就来听桑美娟的这首《思念》。 们听到是台湾族的桑美娟，她的歌声就跟释放说，我不知道听众应该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听到这声音就是觉得立刻是起鸡皮疙瘩那种音色，真的太强烈了。 可是这样子的声音就是它就是在一个可能很快就不见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当中，所以对，我们要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对，就是要先从认识开始，然后了解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桑美娟这次也会跟阿西瓦他们的这个合作，就像你说是在礼拜28号下午的3点，有从极北到南岛语族的这个同放在同一场。哇，原来台湾有这么珍贵的声音。接下来要听到这个也很有趣，是应该算是定居在台湾的，然后可是是来自古老的希腊的这个音乐人，叫约罗卡，是希腊， 来自西班牙。 西班牙，抱歉，抱歉。要介绍一下约罗卡跟他的 partner 冠莹啊。 好，Yeko Loca 还有冠莹，那他们是一对音乐上跟生活上的搭档伙伴。那他们相识其实是因为一个乐器叫做Kora， 就是一个西非的古老的乐器。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有点疯狂，但是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执着。那首先是 Yeko Loca 这位在西班牙籍的音乐人，他在应该在2008年的时候，他听到了 World Circuit 的一张英国一个唱片公司出版的一张专辑，里面就是有这个 Kora 琴。那那个演奏家叫做 Tumani Diabate， 是这个琴 Kora 琴 Diabate 家族里面一个非常当然最重要的当代的 Kora 琴的演奏家。那听了以后他非常的着迷，也非常的感动。那我想我听了那张专辑我也是这样着迷感，可是我们不会再继续做什么事情。可是这位Yeko Loca 他就飞到了马林，然后他带着这张专辑，然后他觉得他要学这个乐器，然后他下了飞机以后，其实他并不知道 Tumani Diabate 住在哪里，但是他上了计程车，他就跟司机说他要去这个人的家。那当然没有人知道 Tumani Diabate 在哪里，可是最终还是被他找到了，然后 Tumani Diabate 应该也被他感动，所以就收他为徒。那在其实在音乐就是以文化上面来说，这样子的 Kora 琴的演唱是一个专有的一种世袭的角色，叫 Griot 或者压力这样的角色，就是他们算是一种吟唱历史的人。那这个是世袭，少爷说是不外传的，不过 Loca 就跟了 Tumani Diabate 以及其他的玛丽这样子的一个世袭压力的角色的非洲的乐人学习这个乐器，然后苦练，然后让他掌握了这个乐器。那他也自己也出版了 Kora 琴的专辑。那但是学习了 Kora 琴这个掌握了这个乐器之后，其实他开始回溯自己的根源，他就在想那关于自己的文化是什么，于是他就找到了这样子的一种Lyra 里拉琴的家族。那他找到了古乐器，一个古乐器的形制，但是这个乐器已经消失了。那你可能可以在 传说中的乐器， 对，然后你可能可以在石碑上看到这个乐器。所以他也再次的，我们听起来是非常的疯狂的，他就把这个乐器给复刻出来。那就是跟做了很多考证，也跟制琴者一起努力把这个乐器复刻出来。然后可是复刻出来不知道怎么弹，所以得要拼凑很多的史料，然后自己去想象这个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所以他其实套借用很多 Kora 琴的技巧去弹这个乐器，这个里拉琴。好，然后他们的相识其实也是因为 Kora 琴，因为冠莹是一个说故事者，那他也为这个 Kora 琴着迷，他希望他听到了Yeko 演奏 Kora 琴，他想要跟他学这个乐器，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因为 Kora 琴而相识，然后现在是一个他们是一个乐团。 我们就来听约罗卡跟冠莹他们的这个音乐，里面听到就是他们的演唱跟演奏。 Italia, alla lega italiana. Italia, i canasi nel mumunte, Jalan mo yung tanaman yung fajulilan Wadaba jali dinube Wadaba lintuna Wadaba jali dinube Wadaba lintuna Hey aye Hey aye Tadidhi wadale Awatu nga malabalon Hey aye Hey aye Tadidhi wadale Awatu nga malabalon Hey jali Alalika jaliyala Hey jaliyala Alalika jaliyala Hey jaliyala Alalika jaliyala Baba tala talume olulu mane mori kebulu ababa le muabe baba tini de wale le awo tunga malabelo hey jelia ala le ke jelia da hey jelia ala le ke jelia da Manilo, Manini Julam, Baby Jelly Manilo, Baba, Manini Julam, Baby Jelly Lambamba jali dinube lambamba leluna lambamba jali dinube lambamba leluna 前听到的是约鲁卡的西非的竖琴演奏跟演唱哦，这次也将在流浪之歌音乐节里面会跟不同的乐手合作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请周世芳为我们介绍这次精彩的节目内容还有带来很多很棒的音乐家的作品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半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朋友是周世芳大大叔音乐主唱负责人同时也是流浪音乐之歌的策展人然后今年呢这个 festival 太精彩了我们刚才听到了西班牙来的约罗卡他弹奏西非竖琴跟他的吟唱他同时也是一位伊比利半岛3000年历史的传统乐器里拉琴的演奏家然后他也是自己去复刻这个乐器 的 对应该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把现在就是还活着的乐器 对啊因为常常听到里拉琴好像就是西方人传说中的一个梦想的美好的琴然后但是他把它重建出来 对 然后研究这些传统的这些音韵啊那些的 对我觉得蛮不容易光是你要直的弹还是横着弹这些都然后怎么发出声音然后怎么调音这其实都需要蛮多考证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执着的音乐家然后再碰到另外一个很执着的音乐伴侣所以然后来到台湾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蛮幸福就在台湾的整个音乐场景里面我们增加了新的文化还有新的可能性 所以听到冠莹跟尤罗卡他们的合作之外还有一位是从伊朗来到台湾的乐手 对 哇他要介绍一下 Mona 对他叫做 Mona Kavik Hungary 然后也是因为就我想就是 不同的生命的际遇，然后他现在在台湾，他也想继续留在台湾。那那他的乐器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手鼓，那个手鼓是圆形的，然后古代的时候就是会是用羊皮。那现在因为气候的关系，还有音乐家必须要旅行，所以现在是以合成的皮。那它会发声的话，在鼓面上会产生不同的声音，然后也可以用到鼓框、木框。那但是它跟一般的手鼓有一个比较大不同，是它后面有很多金属的小圈圈，然后所以上下摇动的时候就会发出刷刷刷的声音。那这个是在伊朗一个很普遍的乐器，但虽然它很普遍，可是在学习上面是有困难，因为它不是一个波斯文化里面正统的乐器，因为它属于伊朗的库德族，它属于库德族人的民族乐器。然后同时因为这样子的演奏，它跟苏菲伊斯兰的这个苏菲神秘主义有关，所以它并不被鼓励。 所以还真像是一个隐藏的声音一样。 对对对， 我们这一次就可以听到神秘的西非竖琴里拉琴，再加上这个伊朗的这个库德族的鼓乐，他们会在一起做一场合奏。但我们先来听这位来自伊朗的乐手蒙娜，他的自己一个人的手鼓的演奏。听到是来自伊朗的 Mona， 他的作品这个鼓乐的独奏。才知道原来这个传统的鼓呢是库德族的乐器。所以我刚跟师范聊一下才了解，原来在伊朗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正统的传统，所以也并不好学。 在波斯的传统，对。所以像 Mona 他个人的经历，他就说他从小就非常向往这样的声音，他听很多这样子的录音，然后但是想学的时候却不在任何的学院的学习的系统，所以他没有管道学这个乐器，一直到他28岁，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这个乐器的一些大师，那才开始跟这些大师学习，就是在这种用私人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课程才能够开始学习。那当然他后来因为有了这样子的通管道之后，他就开始进阶，然后也组了自己的乐团。 原来很多乐器或声音的确有可能在主流的思维下不是这么容易接触到的，或者是有些是被刻意忽略的，但是这次我们都有机会再重新认识他们，也期待 Mona 跟月罗卡跟冠莹他们三个音乐家的合作， 非常精彩哦。 对，会在这次流浪之歌音乐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是来自越南的杜软玫瑰，他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创作人，要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这个声音不见，就是因为他们越南这个国家到现在还是一党专政，所以事实上杜软玫瑰在歌词当中他所做的任何批判的声音都是没有办法在越南被传播的，或是他也不能做任何公开演出，也不能出版自己的专辑。那我想这样子的经验离我们有一点点远，但事实上在越南，我想这个是所有的创作者，从电影导演到乐人到视觉艺术家都要面对，因为作品要经过审查。对， 哇，所以他们也是心中自己要有一把审查的尺，或者是很多人也许必须要先自己自我审查。 对，但大部分就是像我们过去一样要送审嘛， 对， 然后你说电影就要检处，对，然后那歌曲的话就是要送审，那你就是要做这些符合被审不被就是你可以公开演出的，那你审查会通过的创作。可是像我们这次要介绍的两位越南的音乐家，一位是Mike Coy， 就是杜然玫瑰，另外一位是偶代，是二代，他们两位就是不想要屈从于这样的审查制度，所以他们宁可就是不唱不做公开演出，那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继续把他的声音传播出去，可是那个传播的管道非常非常的有限。 对， 那他们正好是两个世代，杜然玫瑰是一个就是她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女性的唱作人，然后二代是今年74岁，他们正好是属于两个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的音乐人。那也都除了某一种 singer songwriter 的风格之外，他们也都用一个实验的前卫的创作的模式，跟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的一种意义的歌词结合在一起。 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他的歌词的内涵吗？ 好，就是我们待会可以听到的歌是他的一首歌叫《再教育营》，那这个就是思想改造，就是对啊，如果你一直写一些批判政府的歌，就把你送进去思想改造。那也许我们现在听起来很荒谬，可是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存在这样的思想改造，其实我们的邻居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改造营。那他写这首歌就歌词就在说他才不需要被送进去思想改造，他那个他是女生的他，那我想是指他自己，是你们这一些设计了这种思想改造营的家伙才应该被送进去里面忏悔悔改，自己惩罚自己，因为你们压榨了，你们压抑了我们的言论，然后你们压抑了我们的自由，所以是你们这些人得要送进去做思想改造。 好，很真实，但是这真的就是存在于现在，然后就像在越南，杜兰玫瑰唱出了这样的心声。 对， 我来听听。 哇，这个歌声实在是太强大了。嗯，这是越南的杜软玫瑰他的演唱。这次会来到流浪这个音乐节。嗯，我刚刚就问世芳说吉他是他弹的吗？ 对对，而且他还会一个乐器是传统的越南少数民族的乐器，这次也会带来，就是要怎么形容，是一个圆筒形的竹子做的棍，这个乐器也非常好听。然后对，大家应该看到现场才可以看到这个乐器。 对，因为光听到这声音就是也是整个汗毛直竖，好厉害的音乐人。然后他从他的歌词、他的想法到他的音乐的表现的能力，都值得我们真的要去认识。然后我就问世芳说，怎么会认识到这些很棒的东南亚或世界各地音乐家？嗯，包括下面这一位，嗯，你说你因为去年是去跟他们 今年就是今年我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策展的工作，就是柬埔寨的一个音乐节邀请我做他们的艺术顾问，就是跟他们一起做策展。那这个音乐节主要是在做湄公河流域五个国家的传统创新的策展。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可以有这个工作机会，所以可以更深入的认识一些可能我们不容易听见，然后平常不会在大众媒体上面被传播的声音。 接下来这个也是就刚才世芳提到另外一个辈分的74岁的音乐人 老戴， 对，要为我们接着讲一下他。 好，那其实他的整个创作的动机跟 Michael 跟杜然玫瑰很像，其实就是要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专制要做抵抗。那但是他开始的很早，他算是越南第一位实验音乐跟前卫音乐的创作人。但他的背景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因为如果我们知道74岁的他一定经历过越战嘛，那事实上他是打过越战，那当然是打美战，就从他的立场来说，那打越战结束以后他就进到音乐学院念书，然后学的是古典音乐，然后之后他在创作的过程之中跟 Michael 的经历一样，就是发现其实是在就是理想中的他们所支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权，事实上是后来变成一个对他们思想前置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党，所以就开始反抗。他第一个做的事情的抗争的行动是退党，然后退党之后他就开始做独立的策展，然后做创作，然后做一些非常跟古典乐很已经背离古典乐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些声响性的创作。然后当然歌词也是一样，他的歌词其实非常的诗意，然后我其实试着翻译，但是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我翻译的不好，所以我只能大概讲出一些意象。我们待会听到一首是他的创作叫五色，五个颜色。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五色是越南一种传统的食物糯米饭，他们会染成五个颜色，那它这个是一个象征。那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自己阅读到的意象，我觉得是他从战争留下来的很多的意象，就是当然包括了或是战争的时代跟战后所留下来的，包括他用了一些怎么说，就是生理上的跟国家所压迫的，用一种爱国主义压迫的一种状态，生理的心理的，那他用了非常多的隐喻在这首歌里面。 其实听起来真是蛮像现代音乐，然后的确还是可以听出他的古典音乐的底子，就是往实验音乐前卫那边去走。 对对对， 我们来听一看这个好精彩，这位作曲家二代的演唱。 谁去 M 乌色 ，N 乌色，大乌色，美乌色，欧巴公乌色。咖啡乌色。luật nô nức lên đường giao hợp đi đồng bào ơi tinh trùng phóng đạn đi đồng bào ơi sẵn tổ quốc tôi cột mốc ơi, té trên giường tổ quốc ơi, đồng bào ơi, tổ quốc ơi, đồng bào ơi. Thằng bé chân bò con rơi tổ quốc, đỉnh đồi lơ mơ nấm mồ tổ quốc, gió hoang gạo ru rách trời tổ quốc, mi sân lùng tổ quốc, mi sân lùng tổ quốc. Ơi mong ơi hãng ơi, bạn ơi mong ơi hãng ơi, ngọn đường ơi, thằng bé chân bỏ con rơi tổ quốc, đỉnh đồi lơ mơ nấm mồ tổ quốc, gió hoang gạo ru rách trời tổ quốc, bi sanh lùng tổ quốc. 这是二代的作品，叫做《五色》。嗯，从他的这个充满实验性跟前卫，我觉得有点剧场感的这个音乐编排， 对对， 其实是非常严谨的。再加上充满爆发力的演唱，然后如果像诗芳说的那个歌词，充满了各种政治上的跟国家机器的这种隐喻的话。然后你说他会跟前面这个月软 杜然玫瑰 一起合作， 这是他们两个一个全新的计划。然后事实上，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是他们各自的作品嘛？那他们现在正在一起做新的创作，然后这个计划就是还在发展当中。然后我们在台湾听到的这就接下来会在音乐节听到这场演出是他们海外的第一场演出，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第一场演出，同时也是应该是说在也是他们第一场完全不会受到干扰的演出。其实错过了会蛮可惜的，因为如果你觉得有机会去越南可以找到他们，其实还蛮真不容易听到他们的演出的。 所以这次来到了台湾，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可以听到在世界各地这些被隐藏的声音，或者是因遥远距离而我们从未听过的新奇的声响跟乐器，真的太值得了。我们最后来听到这个是柬埔寨的乐手， 对， 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在台湾比较不容易接触到柬埔寨当代的乐声，可能大家会听到传统的或是流行的舞蹈在一些活动里面，但是我想介绍的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具有一点实验，然后从传统出发，他当然他掌握了很多传统乐器，但是具有实验精神，然后也有一点剧场的风格的这样子的一个作曲家，而且非常年轻，1991年出生的作曲家叫 Lee Van Tan。然后他其实是现在柬埔寨的音乐圈觉得最有潜力的一位年轻的作曲家。那他平常就是在帮柬埔寨的一个马戏剧团叫 FA 做他的担任音乐总监，然后以及这个剧场这个马戏剧场的所有的音乐的作品都是他跟另外两位作曲家一起发展出来的。然后这个FA这个马戏剧场它其实比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传统的马戏团，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太阳剧团就是这样子，有戏剧性然后艺术性很高，然后 跟杂耍声音剧场结合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那法其实在柬埔寨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实践，就是在也同时在社会实践上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精神跟影响力的一个马戏剧场。那他是他们的专属的作曲家。那这次我们在他非常忙碌的行程当中邀请他来做他跟他的搭档伙伴做演出，然后他会带来他带来非常多的乐器，以及所有的作品都是他自己创作的。然后我们跟他说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在现场 这样听起来就是各种音乐类型，然后这个感觉很 rock， 然后很实验的东西， 对， 也会出现在这次的流浪之歌音乐节。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个柬埔寨这个黎万坦的作品，超酷的。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诗芳来到节目， 光霞， 对啊， 我音乐节见。 对，下个礼拜27号开始，一连三天都有活动，大家可以去查询节目表，太精彩了，真的一天进去都不用出来了， 真的真的。好，大家音乐节见哦， 对，到时候见，拜拜， 拜拜。